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，两位，前面就是火车站了。 车子终于停下，黄包车夫气喘吁吁，已然连句话都说不全了。陈文栋付了三倍车费，扯起林叔往车站方向的售票处走。林叔意犹未尽，却也知道不能再问下去了。刚刚是陈文栋心房最松的时刻，从车夫喊出目的地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再次警惕起来，任何言语都无法再令他分神。 我们真要去南京啊？现在离8:05起码还有3个小时，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越长，你就越容易被程先生的人追上了。 买杭州的票，最早那一班。 他把钱塞给林叔，让对方去买，陈文栋自己则紧紧跟在后面，片刻不离。 我渴不渴？请大家保管好随身物品，注意发车时间。 走，那边有空座。 买了票，距离出发时间还有40分钟，两人在候车室的角落坐下。陈文栋不时扫视四周，踢出程先生派来追杀他的可疑人选。他的身体过于紧绷，以至于大冷天的脖子上开始冒汗。林叔本来想说点什么转移对方的注意力，看能不能再从他口中套些东西出来，但陈文栋此刻的状况显然不适合再做任何交谈，随便一点风吹草动也许都会令他陡然警觉，做出过激的举动。天亮之后去探望他的第一个人未必是岳定堂。按照往常习惯，姓岳的起床之后会先在家里后花园散步打太极，再吃早饭，完事儿之后先去学校，就算没有课他也会在办公室里消磨一个上午，备课批改作业，到了下午才会抽空去一趟市局或者去医院看他一眼。假如第一个收到求救信的不是岳定堂，他得到消息的时间就会更晚。至于岳定堂会不会真答应陈文栋的条件，林叔觉得悬，哪怕两个人现在上下级，再加上老同学的情分，顶多再加上岳春晓对林叔的喜爱，可也仅止于此。林叔真值得岳定堂大费周章地带人来营救吗？他愿意救，那是他顾念旧情，义薄云天。他若是不愿意，也没人能说出半句指责。毕竟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与岳定堂无关。届时，就算岳春晓问起来，他双手一摊，一句遗憾、可惜也就过去了。林叔委实没有在这件事上抱太大希望，得找个机会逃走。想及此，他不由在心里默念道。但是机会不好找，陈文栋是老手，在这方面的经验足够让林叔头疼。 去杭州的开始检票了，大家排好队，把票出示一下。 到站的火车终于开闸放人，乘客们一窝蜂涌向闸口。陈文栋和林叔两个人没有急着向前挤，因为陈文栋生怕人太多将两人冲散，所以留在最后才上车。 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车票。 花生糕子儿，新鲜水果。 一大早的车厢已经熙熙攘攘，提着行李箱的，拎着热水瓶的，推着小车吆喝叫卖的，与路上的清冷截然相反。热气扑面而来，造得人面上生汗。 让让让让，我是一等车厢的，借过一下。 怎么了？你看着点路，还撞着孩子了，不知道啊？ 小市民之间的争吵无时无地屡见不鲜，这些动静到了陈文栋耳边根本掀不起任何波澜，霎时又被抹去。陈文栋带着林叔找到空位，这年头火车未有对号入座，都是先到先得，手快有而手慢无，买了哪个车厢的票就在里面自己找位置。他们买的是二等车厢，既不像一等车厢那么显眼，也不像三等车厢那般拥挤，容易暴露惹来麻烦。这里四个座位两两相向，陈文栋为了避开无关人等，将四个位置都买下来。 但他为了监视林叔，自然要与他坐在一边。 哎，来来来，只有两个座位。 这有人坐了。 这不是没有人吗？ 我说有人坐就是有人坐，赶紧滚。 算了算了，我们再找其他座位吧。 哎呦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哎，列车员同志，这里有两个人占了四个人的位置，不让我们坐。哎， 于是列车员路过检票时，便看见两个大男人挤在同排一个位置上，肩挨着肩，对面两个座位却是空的。 先生，您不能占用四个人的位置啊。 我买了四张票。 那麻烦您把车票给我看一下。 车票给的。 给。 先生，既然对面两个座位也是你们买的，不妨一人一边，这样也宽敞一些。 哦，不妨事，我怕冷，跟朋友坐一起才暖和。 好。麻烦出示一下车票。 轰鸣声中，火车开始发动，窗外风景不再是静止，熙攘拥挤的人群也开始逐渐安静下来，恢复些许秩序。走过路过的人少了，陈文栋情绪慢慢平复。 陈兄，我渴了。 忍着。 咱们不是去南京吗？怎的又买杭州的票？ 我让你留的信是南京，就未必要先去南京，先去杭州，再从杭州走。 那感情不错啊，杭州吃的多，景色也好。咱们中午到了之后呢，可得好好吃一顿。哎，我带你去楼外楼，不过咱先说好啊，我没带钱。 你倒是随遇而安，也不怕我开枪了？ 我怕呀，可怕有用吗？人没死，就还是得吃饭喝水。陈老兄，这去杭州一坐就是五个小时，你是打算中间一口水都不让我喝了吗？ 陈文栋闭目养神，不言不语。林叔只好闭嘴。列车员提着热水壶过来，林叔忙叫住他：“ 哎，同志，能不能给我两杯水啊？”“ 先生，你们带水壶或者水杯了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餐车那儿有杯子提供，不如您跟我过去拿吧。”“ 哦，是这样的。我与我这个兄弟多年没见，很多话要说，一刻都不想离开彼此，你就帮我们拿一下吧。”“ 哦，好吧。” 列车员面色古怪，终究什么也没问，转身去给他们取杯子。当下火车里一二等车厢的乘客非富即贵，至少也是文人或者有些身份地位的，一般要求列车员不敢得罪，都得勤勤恳恳办到。换作三等车厢的乘客，他就没这么客气了。所谓看人下菜碟，正是如此。 给您，小心烫。 哎，谢谢。嚯，天这么冷，一杯热水足以温暖我的身心。来，陈兄，这杯给你。 你自己喝吧。 你别这么紧张，程先生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料到你想去南京，却先绕到杭州的。 站住！ 怎么了？ 话未说完，后面车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前后追逐的动静伴随着急促的奔跑声传来。林叔下意识回头，就看见两个人由远而近的飞奔过来。跑在前面的是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，追在后面的则是一名中年女子，穿着旗袍，踩着皮鞋，未免力有不逮，气喘吁吁。众人议论纷纷，一时还都未反应过来，鸭舌帽却是已经跑远，一溜烟就从三等车厢奔到他们这里来了。 哎呦，这小的跑我们这边来了呀！ 你快把包包收好啊！ 抓住他！抓小偷！ 林叔回头时，对方正好跑到了他们这个方向，随手一扔，手包就落到了林叔腿上，人已经跑没影了。后面的女子连同丈夫追上来，满头大汗，焦急万分。 跑哪儿去了？ 火车即将到站，车速逐渐慢下来。这时候如果鸭舌帽跳窗逃走，肯定就追不上了。林叔将手包递出去。 这是他刚刚落下的，是不是你们的？ 对对对，是我的。 你快打开看看，少没少东西。 好。哎呀，什么都没了。是不是你拿走了啊？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不然他怎么会把包扔给你？ 哎，你这不是狗咬吕洞宾吗？ 我要是跟他一会儿会在这里等你吗？ 那我怎么知道？你现在一来我根本就追不上人了，你得赔我的钱。我那钱包里面本来有几十块的，那都是我的救命钱啊。 快把我们的钱拿出来。 我说大哥大姐，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。反正我没钱，我兄弟有，你问他要。 夫妻俩自然而然看向林叔身旁的陈文栋，正当林叔以为他们要跟陈文栋勒索理论时，变故发生了。就连陈文栋都没料到，眼前这个面目平常、嘴角甚至已经有些皱纹的三四十岁中年女子，会忽然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枪，对准自己的眉心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